邓小 真就话得嘅时候，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 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哥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系话帮先，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鱼其实。西环你都入过啦，咁啊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卵嘢系戆鸠嘅。我想问，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喎， 但系跟住佢夹，你话你冇做功课啊嘛，你又夹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 冇质素啊，佢真系冇。 另外嘅路线咧，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 祝边个好运先？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卿姐好运？ 主党同埋祝卿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话点答你咧？ 你尽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嘅，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vacc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阿萨特。 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頻道啊，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咧成隊波差唔多換曬，咁咧就頭先講咗啦，我哋會有嘉賓啦，咁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咧一位都其實陪我哋睇波聚會都有嚟過啊，咁啊如果上開呢個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嘅，對佢都唔係太陌生嘅，阿 David Diaz 迪亞斯。幾犀利啊！識講廣東話嘅迪亞斯 ，OK， 咁咧就嚟自澳門嘅一位曼聯嘅球迷，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啊另外一位嘅曼聯嘅主力嘅球手喺度啦，卡妹啦，咁啊呢次就離不開都係曼聯球道啦頻道啊，咁啊跟住仲有就。跟住仲有咧， 話有啲驚， 因為好耐未試過做呢個曼聯頻道。咁啊，跟住仲有阿師兄啊，頭先嗌出嚟，咁啊，師兄繼續都啊，等翻住喺度啦，等住先，鬥翻住個後半場。咁我哋就呢次翻嚟咧，嗱就啊，因為會同阿 David 傾下偈啦，咁啊講下曼聯啦。咁我諗咧，首先咧，我哋清埋少少嘢先，講埋歐聯嗰、那個。即係最後一種我哋冇講到㗎嘛，咁啊就係呢個曼聯嗰組啦。咁曼聯嗰組我哋先清埋嗰場皇家蘇斯達對呢個沙達啦。咁啊戰果呢就係0-2嘅。咁啊我哋我唔知啊，我自己就有少少跌眼鏡啦，即係皇蘇就嗰場波主場咁啊輸兩球俾沙達。咁啊首先講講呢，我自己呢就對沙達嗰個感覺呢就嘩，我覺得對波係維持住即係原有嗰個實力嘅。我係初時諗住對波應該削咗，咁但係呢你見到啦，呢對波呢好從一而終嘅，就係啲烏克蘭球員就再加啲巴西，因為佢嗰個係一個生存之道嚟嘅，因為就係繼續係喺巴西搵一啲19至21歲嘅球員返嚟，有潛質踢得好，然之後就高價賣出去，即係好似之前嘅法人癲奴啦，或者維利安啦，呢一扎。咁但係你見到呢可以介紹下，睇完第一場波其實都可以再介紹下啦，就係、是、新嘅球員其實呢又係繼續由巴西嗰邊入嚟嘅。咁呢走咗一個法人癲奴去曼城，跟住又加返一個叫做費蘭度。OK,Lucas、okay? Martins, 费兰度 Lucas Martins, 咁21歲亦都係打返費蘭迪奴嗰個位防中嘅位，咁呢個就由基美奧過嚟嘅。另外一件呢就係10號仔後備上陣嘅 班納特，咁呢件呢就喺巴西嘅明尼路，咁轉過嚟可以打左中場啦，亦都可以打中場。 洲際杯見過㗎喇。 見過佢係咪？見過㗎喇。呢個你對佢有啲印象係咪？ 洲際杯睇過㗎喇，洲際杯即係後備入過嚟。係 啦。咁係啦，另外一件呢其實就仲有啲來頭嘅。呢件犀利呀，唔係打拳，佢個名叫泰神。 泰神。係，如果大家仲係大家仲記得舊年啊， 我哋喺足頻都噏過。 足球噏過就係歐霸杯去打嗰隊叫野金隊。野金隊射個好靚嘅波嘅。 係啦。呢個就唔係喺巴西直接入嚟，但都係巴西球員，但係呢就喺呢個烏克蘭嘅野金隊呢，啊唔係克拉科夫野金隊，好似嗰度 叫野金隊。 就喺嗰度，就上屆呢我哋都講過佢喺對洛辛堡歐霸嗰場有一球超級世界波。 好靚。 雲巴士頓式喺右邊就即係窩裡射遠處，好靚嘅。咁呢個都25歲就比較大少少年紀啦。咁呢就新加盟呢主要就有呢三個啦。咁喺對皇蘇嗰場其實我哋睇到兩件都有打足全場咁滯嘅，就係房中嘅 Fernando 啦，同埋呢個28號仔嘅泰神啦。咁但係呢最後入波2-0呢就係、是、都係舊將 Tessera 呢就入兩球嘅。咁主要其實呢對波呢我覺得就係話雖然話真係走咗啲人，但係起碼個路線呢係好呼應嘅、仍然係巴西搭烏克蘭。咁所以呢第一場波睇到呢喂唔可以睇低佢喎。即係有啲實力㗎喎、 係從來都唔會睇低佢嘅，係咪波係呀。 我有少少㗎嘛。係呀。咁但係皇蘇呢師兄即係你嗰個感覺係點呢，即係第一場嘅歐聯嘅賽事。 其實就我響禮拜二都提過呢，其實皇蘇最近個方就認真麻麻地嘅啫，即係啱啱之前嗰場西甲就和咗利雲特。咁同埋呢即係唔知係咪傑斯你祝福呢個斯賓奴域呢，即係祝福完之後呢就賴嘢啦。 我好怕祝福啲年青人。 連續兩場波都係打得唔好㗎。 成嚿屎忽咁係咪， 真係唔掂呀。我諗都要出返基利斯文呢、這個阿基利斯，因為呢場波就後備有出嘅啲阿基利斯、其實以往嘅正選都係佢。係啦，咁所以我諗就皇蘇我諗可能係歐冠嗰個經驗都仲係爭啲，因為始終薩克達嗰個歐冠經驗都係比較豐富啲㗎嘛，同埋皇蘇好少即係一個禮拜打兩場波嘅，咁呢個我諗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個就 我會睇到一樣嘢啦，就係呢都賽即係我諗賽前都忽略咗，就係啲組之有趣呢，唔止兩隊係打防反、你仲要計埋其實薩克達最強嗰範都係打防反嘅，咁、所以你變咗就話你見到皇蘇對薩克達嗰場波就係經驗，皇蘇可能輸俾薩克達，仲有個可能個整體實力亦都可能輕係輸俾薩克達，同埋就係佢嗰個最殺食嗰樣嘢佢用唔到啊，因為你對住薩克達，薩克達亦都唔會攞住個波同你做，咁啊睇下邊個嘅防反打得好啲啦，咁嗰場波就係、反擊力量你見到係薩克達會好啲囉，嗰場波就 冇錯 咁、所以就第一場就賴咗嘢啦皇蘇，咁所以總結一下就我諗呢組呢唔可以忽略呢個薩克達啦，咁即係再睇埋落去係點樣， 係咁曼聯呢， 曼聯啦，咁講埋咁開始就可以講下曼聯啦，曼聯就4-2啦贏呢個利華古信啦，咁就未講呢場波之前呢，咁同我哋個我諗我哋一人擺低少少先，我哋同我哋個嘉賓傾下偈先啦。嗱、介紹一下阿 David 先啦 ，David 就澳門人。其實你個姓係 嗰個係葡文名嚟，因為係一個因為我混血兒嚟嘅，咁就 係 葡萄牙就 mix 中國唔似係嘛 ？OK。 私親係咪？ 我都想，咁啊，所以嗰個名就長少少，同埋個姓係葡文姓，所以就怪少少咁樣。 OK。你爸爸係咪葡？ 我爸爸係葡國人，咁啊媽咪中國人。 OK。你爸爸有冇撐葡萄牙㗎？ 不全成家都葡萄牙球迷嚟㗎啦。 哦，葡萄牙。 我自己都係因為私親所以先接觸到足球。 哎呀，咁唔好意思，我哋呢 陣間嚟緊 係嘛？係咁OK 嗱，講下你個背景啦。嗱、就仲有咧，就係我知你就其實你係好活躍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嗰度。 係。 咁經常除咗見到你留言之外咧，其實就見到你又間唔中咧，亦都有 有 post 一個即係曼聯嘅節目 是 即係都係個擺 YouTube 嘅一個網上嘅節目嘅。嗰、那個節目叫咩名字？ 嗰、那個節目都係用翻 page 嗰個名啦，就係、是、曼聯新聞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柴娃娃，比較柴娃娃嘅節目啦。咁就純粹用一個 software 咁啊，類似就係兩個人喺度傾緊偈，咁就其實錄翻段音啦，同埋可以開到個即係佢一個 channel 嚟嘅，咁就可以俾啲人入嚟一聽我哋傾偈同埋交流一下。 即建基於其實你就係應該係而家喺 Facebook。就 run 緊一個曼聯嘅 page 嘅 page 嘅，嗰個 page 係叫咩名啊？ 嗰個 page 都係叫曼聯新聞嘅， 就係叫曼聯新聞， 就係叫曼聯新聞。 OK， 咁啊，我哋或者做完節目，我哋再 post 多一次佢嗰、那個Facebook 嘅 link 上去啊，咁啊可以俾啲曼聯球迷啊，反曼歡唔歡迎啊？ 反曼歡迎， 都歡迎啊！ 咁 啊， 都想佢哋講， 咁啊入去可以大家嗲下啦。咁啊有一個曼聯嘅 Facebook 嘅群組喺嗰度，咁啊 run 咗幾耐嗰個？ 嗱。有一個專業，一個就群組嚟㗎嘛，兩個分開啦。專業就大概 run 咗就一年啦，啱啱過咗一歲啦。咁其實當初呢你話真係冇成件事冇 plan 去做㗎，咁成件事純粹就係話悶得滯咁開嚟玩下嘅啫。OK， 咁然之後就其實 有冇玩出火先？ 冇玩出火嘅，咁就同埋要多謝翻就係兩個曼都係曼聯嘅專業啦，咁咪幫手宣傳㗎嘛，所以搞到就係話越做越。多人去 like， 越做越多人去參與成件事啦，咁變相就係話我哋即係嗰個支持嗰個動力呢其實係我哋嘅動力嚟嘅。同埋初初其實得一兩個人去做嘅啫，咁其實而家變相就係、是可能喺英國嗰度啦，咁已經有一啲之前又喺個 Carrington 嗰度做過嘅工作人員都係我哋嘅版主啦。係啊，咁然之後 仲係咪英國㗎？ 佢一直都喺英國嘅，不過就冇喺 Carrington 做㗎啦，已經、 okay. 就變相返去咗第二度做。咁然之後仲有啲新一都有一兩個新血啦。新一代的曼聯球迷啦，咁啊 ，Aaron 都是對於我哋嚟講都應該小朋友嚟嘅啫，咁啊，咁呢啲就係其實培養佢哋啦。 其實大部分喺呢個群組都係曼聯球迷，係 都係曼聯球迷，咁啊， 年齡層係多數都係後生嘅比較多嘅。 年齡層我自己感覺上就都係十六十七歲到啦， 咁老㗎啦，係 啊，最 喺個版好老嘢嚟㗎。 你都係入邊㗎？係 啊，係啊，都係嗰度食 阿婆嚟嘅， 卡嬸咯，依家係 阿婆，原來入邊 已經喺嗰度叫卡嬸。 O.K. 卡審 ，O.K. 咁啊，其實最主要都係咁，但係我哋個管理員嗰個成員咧，咁其實就大概都係廿零歲嘅班底啦，因為即係話如果太多係十六七歲，其實嗰個思想方面都未成熟啦，咁可能會真係搞出火 嘅。有新血啊嘛， 係啊，新血就係即係接班咁樣咯，即係整翻個青黃，一間青黃班接仔六層，係啊， 咪咯。但係開咗個群組，即係一年其實通過個群組有冇啲乜嘢？我曾經見過你哋好似踢過場波， 係 即係有啲咩 activity 係透過個群組係會做咧？ 嗱，節目係其中一樣啦。咁另外 節目咩節目？哦，係做嗰個 即 係 做 嗰 個節目，係啦，公共網上節目咁啊。另外會搞一啲睇波嘅聚會啦，咁啊踢波啦，咁啊其實係想俾到一個鬥。俾曼聯球迷去大家認識去交流，識多啲更多嘅曼迷，即係可以識多啲朋友咧，可以理解做咁啊，同埋 睇波有冇咧？ 睇波暫時都未有嘅，咁啊遲啲就會搞埋㗎啦。 喺澳門嗰邊搞， 香港搞，主力都係 香港搞， 主力都係香港。 其實而家嗰個群組多香港要 99% 都係香港人。 香港 係啦， 澳門冇萬迷嘅咩？ 澳門少，真係好少，係好少。講得把口咯，都係嗰句咯，得把口。 我諗係咪賭多咧？ 賭都係多嘅賭 咯。 有啲話 claim 自己係曼聯球迷，但其實佢買波咧，即係譬如曼市 喺澳門好多難嚟嘅球迷㗎。 唔係喎。冇爛嚟喎，淨係得 C 朗嘅， 淨係得 C 朗， 係淨係得 C 朗，係啊。咁同埋嗰啲所謂 claim 自己曼迷嘅賭徒啦，咁啊其實佢話佢自己曼迷啦，咁其實你睇得出佢根本唔係一個曼迷。 咁你喺你心目中個曼迷嘅定義係乜嘢？ 曼迷嘅定義係 好有即係有 definition 㗎嘛。 即係其實嗱，譬如好簡單，你話如果用賭嘅角度嚟睇 ，OK， 曼聯對曼城，如果就算係曼城贏撚硬㗎啦，即係曼聯輸撚硬㗎啦 ，OK， 我都會去買曼聯嘅。 哦， 系啦，即系明知输都要，系啦，唔买都得嘅， 即系 唔系支持下咯，小注去支持下呢队波咁样系啦。 系，唔系啊？我以前我识啲曼迷精神分裂噶， 我知啊。 杜君衡系 先买曼联， 先买曼联就 跟住走地盘，发觉唔对路，买对家，跟住一路打到七十几分钟咧，发觉啊，仲 对路， 再落， 再走，再对冲， 系啦，再对冲， 明，因为同佢以前同佢睇波就坐喺佢隔篱咧。 你唔明佢嘅，總之兩隊都係買四五次咁。 跟住因為喂跟住買咩啊？邊隊冇啊？誒呢度咁樣就贏啲 啊嘛，又唔知點樣平衡個心理啊，好複雜。 感情對沖呢啲嘅 好多種嘅都係啊，嗰啲唔係十六七歲㗎，嗰啲講緊嗰個幾十歲、 幾廿歲 嘅阿公嚟嗰個大佬都係啊，即係但你嗰個繼續俾你講埋先，即係你個定義就係話。即係輸都要買落去， 輸都要買。 但你講緊就 賭錢啫。嗱，如果係一個純球嘅角度咧， 今個禮拜有機會啊。 係，嗱，如果一個純球迷嘅角度咧，好多都係傾自己買迷啦。咁我哋其實都係叫佢做 Glory Hunter 嘅球迷咧。 係。 一輸出嚟咧，真係好似反萬嘅獅子咁講啦。即係個球員明呢場波係輸咗。 你有聽啊？ 有，精神，我都係精神分裂嗰扎嚟㗎啦。O K， 咁啊，其實輸咗波唔緊要嘅，輸咗波你去俾一啲評語，你去俾一啲意見，去留言去講呢樣嘢係好事嚟㗎，係一個正面嘅影響嚟㗎。O K， 咁但係有啲聽自己萬迷嘅球迷咧。就冇完全冇 point 入佢講啲嘢就屌你老母啊！ 嗯， 就屌個球員老母，直接講完佢屌你老母算。 屌邊個老母先？ 即係屌個球員名老母，譬如我屌華倫西亞 嗰啲球員， 我屌華倫西亞老母，屌你老母踢到成 pat 屎入，跟住冇下冇下文。 即係我哋嗰個華倫西亞。 係啦，純粹就鳩屌咯，即係我好即係好憎呢啲咁嘅行為。你即係屌你唔係問你屌唔係問題，你屌完你都要講翻啲點解要屌呢個球員啊嘛，係咯，點樣去改善啊嘛，咁樣先係一個點講好咧？ 即係熟悉你自己的隊波， 係啦係啦， 即係以前長毛就成日講嘅，佢話無論你即係你中意邊一隊波都好， 嗯、 但你起碼咧，即係你頭先嗰個咁樣解讀咧，即係起碼你要自己清楚自己的隊波強弱點喺邊度啊、嗯？你要了解自己的隊波，咁你先為之真係啊，真係擁護你自己的隊波啦。咁就可以咁樣大咁意思。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咧，其實咧。唔好成日俾阿獅子誤導你，Glory Hunter 咧係我覺得係曼聯球迷嘅一個 motivation 色嚟嘅， 其實一個 motivation 嚟， 即係唔係又唔好話我又一人又話我抽水唔係抽，因為你要記住就係我哋有個廿幾年嘅王朝喺度咧，喂大佬，即係嗰個我哋個球迷，喂你有唔係話好多球迷即係可以擁一隊球隊擁幾十年嘅，喂二十幾年一個好長嘅時間，而嗰個時間。真係一個 Glory Hunter 嚟㗎嘛，我哋真係喂我哋冇 Glory 係瞓唔著㗎嘛乖乖、 嗯、 即係唔同某一啲球隊啦，咁你所以你唔好覺得 Glory Hunter 係一個罪先，我要講、嗯、即係如果你講緊年青嘅球迷十六七歲嘅曼聯球迷，佢係 Glory Hunter 係正常到不得了，佢根本都未經歷過即係低潮嘅時候，或者但而家我哋可能要啦，咁但係呢個咪唔係慢慢去 嗱，呢個就係見證，即係 我要搞清楚，唔好覺得 Glory Hunter 係個罪。 唔係 Glory Hunter 唔係罪，但係有啲 Glory Hunter 嘅質素真係低到你係不能接受。 呢個亦都 有咩例子先？例如點樣？ 例如啱啱嗰個 係 啦，係啊，又屌完就算啦，冇嘢講㗎啦咁。 唔係，但係我哋係咁啊，你做一個曼聯球迷其實好辛苦嘅。 嗯、 即係其實外國啲球迷都分享，外國嘅曼聯球迷都分享過啫。喂，我哋係和波又要當輸啦，每個禮拜就係要贏嘅啫嘛。一和就喺度，大家就喺度喊驚咁樣噶啦嘛，即係死老豆咁樣噶嘛。我即係譬如你一場波贏和輸、嗯、三飯，我哋係得一飯得嘅啫，接受到嘅啫。 係啊， 即係一和波可能有人跳樓噶啦，咁即係都係都、嗯、即係呢個係曼聯球迷嘅特色嚟嘅。 Okay. 即係我覺得又未至於話即係要譴責嗰啲球迷，即係你要咪俾時間佢慢慢去成長咯。即係有啲人可能唔理性嘅， 有啲真係點 嘅，有啲係比較感性嘅。即係輸波就要喊㗎啦，咁樣可能有時喊會都係咁㗎。 嗯， 即係咁你都冇問題㗎。我你問佢點喊點樣喊，我唔知啊。我總之一輸波和波我就要喊啦。咁都得嘅，即係 喊係有感情在。喂，咁如果講沙夏好可愛咁，係咪一個真係萬年迷咧？ 沙夏好可愛。 唔係，我即打個比喻啫，咁講。 沙夏邊個 ？Wilfred 沙夏？ 係我哋嗰個咧，梗係。 未出過場喎。 如果我咁樣講咧，真 未出過視線盾， 視線都出過 幾分鐘。 如果咁樣咁，我係咪一個真萬迷啊？係。 即 都係嘅，我話即係好可愛， 就算你 冇內容， 就算你講唔講呢個嘢都好，我知係一個真萬迷啊嘛。 唔係啊，你嗰種係另外一種角度啦，即係得㗎，冇問題㗎。你女仔球迷，你覺得沙夏好靚仔咁樣，咁你都得你 唔係啩？ 係咪先？ 咁重口味 係咪先？唔係女仔好多都係因為球員，即 係 好多球員靚仔咁樣。 先咩噶嘛，先會中意嗰隊球隊噶嘛。咁、你譬如好似我睇女子足球都係啦，我中意 Hope Solo 靚女，我先會中意美國國家隊。我都唔撚中意美國呢個國家，我點會撐美國國家隊一樣嘅啫。其實，咁、咁活動就有啲活動搞嘅，即係都透過翻嗰、那個 嚟緊都會開始陸陸續續去搞啦。 踢波嚟睇得密密啦，我見過你踢過波喎，成隊著曬萬年衫。 如果今個禮拜日唔打風嘅話咧，咁啊又會有一場嘅。咁因為我哋自己都已經設計咗套波衫出嚟啊，咁啊開放曬預訂啊，係啊，咁啊訂好曬㗎啦。 對，係咪會對翻人哋嗰啲球迷會咧？澳門嗰邊？ 唔會，我哋會揾一啲其他嘅球迷會，車路士啊，利物浦啊， 揾啲七八歲嘅利物浦嗰啲。 我梗唔係，揾翻啲相對嘅啦，咁啊， 揾翻啲滿足感啊。 遲啲聖誕都會搞翻個四角賽啦，咁啊，曼聯、利物浦、車路士。 我好多年前啊，十 Q 幾二十年前咧就。即係我都加入過 official 嘅曼聯球迷會嘅香港分會啦，咁嗰陣時咧就啱啱開始搞咧，其實佢哋又好積極嘅。咁嗰陣時我都發覺啊幾過癮嘅，就係其中一個活動就係踢波咯。咁啊又對過阿仙奴啊，又對過車路士啊，又對過格拉斯哥流浪啊。咦哇！原來香港有格拉斯哥流浪球迷會喎，即係幾過癮喎。咁踢波係其中一種即係我諗啊 交流咯， 交流咯， 係啦交流。因為始終你睇波，你除咗喺屋企睇，你都要需要真正出嚟交流咁樣先係成長到或者可以更多嘅角度去睇一場波咁樣。 係咁啊！睇波聚會就係即係嚟緊都會 睇波嚟緊都會睇下有邊場大戰或者係時間就到都會搞噶啦，即係一定要搞噶啦呢啲嘢。 係。咁啊，而家就即係群組入邊嘅會員就都多嘅。 群組其實個數目就800多嘅，咁但係其實你話真正去參與曬成件，即係成個， 咁未必全部嘅， 唔會全部嘅，唔會全部嘅，大概都有一兩百嘅，我諗係啦。 即係每次直播嘅時候，會唔會大家都 每 次一齊交啦？ 每次直播其實每次直播大概都有40-50人去，係就喺度 check， 係啊， 幾好喎，算 幾好 喎，算幾好 喎，我哋都冇啊， 我哋永遠都係嗰十幾個。大家知咩事啦？ 係，真係又講到我哋啲瘡疤添，係啦，傷心事。 喂， 係咁啊，仲有咩啊？ 有咩啊？ 唔繼續，即係我咪想講下，咪都係想睇下講下阿 David 嗰邊嗰個群組嘅嘢咯。 嗯， 系啊， 我都有嘢想問喎。其實我想問你點解會鍾意曼聯先，即係你起因係？ 你一定冇聽我節目啦，我講過啦。 我真係冇。 係， 唔係趁機再講一次咯。 我2002年啦，我當年我8歲，我睇第一年嘅世，第一屆嘅世，即係第一次睇世界盃咁啊。嗰年日韓啦，咁當陣時我見到嘅，即係我見到嘅。嗰個足球呢，因為當時我唔識㗎，完全我唔識㗎，因為當年中國隊入咗決賽周㗎嘛，跟住嗰陣時麥當勞仲戇鳩鳩搞啲咩 Hello Kitty 公仔，我仲買緊咗中國隊。咁佢之後當時睇啦，咁佢睇結果睇到去決賽咁巴西對德國嘅，我冇記錯的話咁啊。當時巴西嗰種好悅目嘅足球呢，即係你其實一睇真係好難忘嘅，你嗰陣時睇到。咁然之後我就開始去睇下啲足球嘅比賽啦。咁03年就即係當時澳門仲有葡超播嘅，即係一直都有播葡超呢個賽事。咁當時嘅士砵亭啦，咁其實已經見到就係 C 朗嘅身影㗎啦。 即係你比我哋仲早睇 C 朗喎。 應該可能係㗎。係 啦，着咗綠色衫， 好早啦，03就好早啦。 好早啦， 不過要喺未去曼聯嗰 咁跟住當時就即係其實你見到 C 朗呢，即係當時初初睇真係唔識波㗎嘛，我唔知咩叫嗰啲咩戰術嗰啲嘢㗎嘛，咁啊見到佢自己揸住一個波扭好似好勁咁喎，咁我一直追住佢嚟睇啦。 嗰時已經發現佢好勁㗎啦。 係啊，即係佢係扭 好勁 㗎嗰時係啊。跟住之後佢隨住佢過嚟曼聯啦，咁我就梗係跟住佢過嚟曼聯㗎啦，即係其實個球星效應咁樣跟住佢過嚟曼聯。咁其實到去到曼聯之後呢，咁已經唔係淨係單單睇 C 朗㗎啦。基本上曼聯嘅賽事呢其實有頭幾年都唔係跟足㗎，因為當時都冇英超播嘅，咁同埋屋企當時都未有上網嘅，都係講緊7-8歲嘅，90歲咁啊。咁啊睇啲新聞啦，咁啊一直留意住曼聯呢隊波啦，睇下報紙啦，即係盡量去睇到有關曼聯嘅，我一定要睇㗎啦咁樣。咁佢之後去到大個少少啦，12-13歲開始有上網呢，咁我開始就會接觸得更多嘅曼聯啦。咁去睇下少少嘅歷史啊，睇返佢哋嘅精華比賽啊咁樣。咁其實令我最 即係點解會真真正正中意曼聯呢隊波呢，佢個打不死嘅精神呢，即係你可以，即係其他啲反曼嘅 terms 嗰啲通常話咩？ 唔使你㗎後面我解釋下，因為後面好多啲 咁，但係其實嗰種熱血呢，你真係會上癮㗎，你睇到佢啲熱血嘅反擊你真係好，真係會上癮㗎。咁所以隨之而來就係一直睇曼 聯。咁有冇啲咩 moment 你最深刻呢？ 冇喎。我真係我唔記得啦，因為真係好撚耐。 一捧02年開始鍾意，咁即係第二次攞歐聯冠軍嗰次，你都嗰時你 未睇，我未睇，99年未睇。 唔係 99第， 唔係即 係其實08嗰屆都我唔當時都唔知話歐聯嘅重要性係有幾，即係對曼聯嘅歷史有幾深遠嘅影響。咁其實當時都唔係好興奮嘅。咁但係又同嗰啲 friend 就一齊落去睇，落啲巴度睇波啦。咁贏咗梗係興奮啦，即係又未至於我開心到喊出嚟嘅。其實我睇咗曼聯咁耐波呢，我喊出嚟唯一一次喊出嚟拎冠軍嗰次係對，就係、是、對上嗰屆。對上嗰屆拎幾 年賽冠軍， 係我就喊咗，因為係費格遜嘅 最後一年， 係最後一年咁啊，真係好感觸就喊出嚟啦，係咯。 嗯 ，OK， 咁啊幾好啊，同佢分享一下即係、就是、曼聯嘅，即、就、係、是啊、一個曼聯球迷。我好耐都冇試過有曼聯球迷上嚟，即、就、係、是、除咗我同阿卡妹之外都係啊。 如果真 係越嚟睇啲反慢嘅勢力， 好多精神病人 係啊，唔係好唔公道。 入侵咗過嚟，我哋唔敢。 喂，但 係問 翻，喂，但係問多嘉賓一樣嘢嘅係，即係你一路都講嘅係你鍾意 C 朗啦 ，and then 你慢慢鍾意曼聯啦。 係。 咁點解你又唔會跟住再去揀皇馬呢？ 我鍾意皇馬㗎。 哎， 皇馬我仲早鍾意啲皇馬，我03年嗰陣時已經鍾意皇馬。 唔係都係因為 C7 過咗係 咪？唔係 C7 唔係03未到 㗎。Okay。 當年係有費高啦，即係嗰陣時嗰幾年。 係咪係碧咸嗰年 03年咪碧咸嗰時囉。 03費高碧咸 奧運。 咁我又想問啦，咁你點解鍾意皇馬呢？ 嗱，費高 囉。哦， 對。都係啲 巴塞㗎喎。我同你講， 我唔識，我 乜嘢巴塞話？師兄話， 費高踢過 巴塞嗎？ 佢係巴塞， 好後期先去皇馬嘅。 係啊，但係嗰陣時就 嗰陣時就係即係搞咗好大件事噶嘛，即係 唔係？但 係 佢 簽約佢單嘢，佢簽約嗰單啊嘛， 迪亞斯去兜啦，因為佢係球齡細啊嘛，佢未必清楚嗰個費高即係巴塞轉皇馬， 同埋佢好明顯聽得出佢係。佢唔係跟 球，佢都係年青球迷。 佢澳門人嘅話係真係可能跟翻葡萄牙嗰邊。 咁啊係，因為我自己去過葡萄牙幾次咧，唔係sorry， 係應該去澳門幾次咧，咁就都其實好多地，因為佢葡萄牙足球係真係相當之 好緊要 嘅。好多葡萄牙足球， 即係相對翻就好似香港啊、英格蘭 嗰個都差唔多。 因為好多啲餐廳、啲葡國餐廳咧，即係嗰啲老闆咧，將嗰啲葡格即係或者葡超嗰啲咁樣嘅頸巾 啊、 國隊頸巾鋪曬上去個餐廳個門。口度噶，係好犀利噶。 咁你自己本身有冇鍾情嘅葡萄牙球？ 而家我冇乜睇葡超啦， 而家冇乜。細個嗰時都冇乜。 細個睇史不停啊，波圖啊呢兩隊比較深刻咯，因為當年波圖係摩魯嗰陣時係帶住嚟踢歐。 哦，係啊，係啊， 佢睇嗰陣時就係咯， 係啊，係啊，嗰陣時咯。嗱咁啊講，嗱咁啊，我哋就繼續又講翻歐聯嗰場先啦，對利華古信啦。咁嗰場波就4-2，卡妹有冇睇？先問。 冇啊。 冇睇。 真係冇。 係啲唔係死硬曼聯等嚟嘅啫。 嗰日揾唔到拎㗎，仲好講。睇之前托文嗰日已經係乜嘢啦？ 唔係啊，有下載㗎嘛。 係咯。 我冇啊，冇下翻嚟。 揾唔到拎就即刻出街咯，揾一間一定有人播啦。曼聯我哋咁 山卡拉，你知唔知我嗰日？我呢兩日喺山卡拉，我呢兩日先嚟翻。 好，記你一個小過先。咁啊，對住利華古信啦，第一場波咁啊，其實利華古信嗰場波其實都，我係想睇下孫興文嘅，咁但係就真係冇乜嘢特別嘅表現啦，即係喺利華古信嗰度。咁我覺得就對波就，我都講就利華始終真係咧，你行啊我阿 Chip 咧賽前又講，即係之前都講過就係都幾想睇下利華喺個歐聯嗰度嗰個表現啦。咁啊認真啊真係麻麻嘅，我諗個功力係。係真係唔夠啊！咁嗰場波其實阿希比亞都擺出嚟都比較保守咗少少㗎啦，即係卡斯道會收埋佢啦。咁然之後前面呢都係即係打三個前面嘅啫。咁 City Sam 打返右手邊啦，孫興文左邊，傑斯靈中間啦。但係基本上嚟講就都係嗰句囉，冇乜壓力俾到即係 曼聯個後防，咁變咗曼聯嘅大部分嘅時間係鍾意點樣攻都得嘅，即係同埋就嗰場波就曼聯個焦點，我諗就係、是齊翻曬人啦，咁啊壽司嘅第一場正選啦，應該係今季。咁仲有就朗尼繼續有踢 啦，係啊， 同埋就呢個禮拜其實兩場波，我覺得最關鍵嘅係因為阿費 Sir 翻嚟 喎，係嘛？係呢個係啊， 係啊，咁啊兩一睇一睇 一睇就嚟了啦， 又贏兩場。咁啊賽啊 ，MUTV 咧其實就有翻一個老費訪問嘅喎。咁啊問咗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話。佢就問佢關於朗尼嘅感覺啦，佢再冇屌啦，咁佢就話佢話好開心見到咧，見得翻一個真正嘅朗尼，咁佢嗰佢嘅解釋就話見到個朗尼咧係為隊波，即係個心係向翻隊波度，咁然之後有好嘅表現啦，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個問題咧，就關於對利物浦嗰場波啦，咁佢就話。即係其實都係好行嘅嘢，咁佢就話，即係佢唔覺得有擺錯陣啊，或者有有表現有唔好啊，咁佢話即係佢話即係每一次去到利物浦都知道係難踢嘅，咁啊輸一場波即係無傷大雅等等等啦，咁佢話唔好將個壓力即係或者將個矛頭太過指向莫耶斯啊之如此類啦。咁仍然咁啊，仍咁啊，另外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講佢個屎忽啦，咁啊整翻好個屎忽啦，咁樣啦，即係都係啲嗰啲咁嘅嘢啦。咁就嗰、那個就冇乜特別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兩場波都見到佢翻嚟睇波啦 ，as 個 director。咁有冇半場有冇去 dressing room 就唔知道啦。 即係我睇佢要場場出場場翻嚟睇波先掂喎，如果咁樣講法。係啊，即係好似啲神主牌咁啊，冻住喺度，咁曼聯識贏喎，大佬。 咁啊，整體上嘅表現問下迪亞斯先，即係你應該一定有睇呢場啦。 有。 你覺得自己對波嘅表現點樣咧？ 嗱，如果就係講歐冠係嘛？ 嚇、啊， 淨 係 講歐冠嗱，其實歐冠呢場波莫耶斯嗰個排陣咧，係敷添冇錯，的確係敷添。咁但係條防線你真係唔可以話唔留意一樣嘢啦，就係、是、嗰對中堅啦，維迪帕里奧啦。嗰對中堅其實每場係踢足90分鐘嘅。即係對上精工場波隔咗幾日之後已經又繼續踢歐冠，仲要踢足90分鐘。 好事定唔好事啊？ 咁梗係唔好事啦，一個都34歲，一個32歲啦。咁同埋其實後備嘅伊雲斯，其實我覺得可以擺佢出嚟試下啦，因為伊雲斯其實都可以相對翻係擔到大旗嘅球員嚟㗎啦，都算係。咁同埋今場波啦，咁你話古信其實有幾次反擊呢？佢都做到出嚟㗎，其實有威脅㗎，真係有威脅㗎，因為左路嘅鄉村真斯搭埋夫拿呢，其實你睇到鄉村真斯踢左路呢真係唔知似乜㗎，即係佢多數係埋返一個中間去做一個串，即係串連同埋一個一腳一個直串咁樣啦，咁導致到就艾夫拿啦，有咁30幾歲有上冇落就上色嚟㗎啦，咁仲要頻頻咁插上嚟，鄉村真斯反而踢左翼嘅變咗交波俾艾夫拿去插入去。咁啊，但係今場波費蘭尼就做到嘢嘅，咁啊莫耶斯就俾咗signal佢啦。 這個新嘅買翻嚟嘅第一場嘅歐聯賽事。 咁啊，收貨。 我補充你少少嘢啦，嗱，即係我諗幾個問題啦，你都睇到啲嘢。第一個就係話嗰個輪換嗰樣嘢咧，其實係我諗係所有曼聯球迷都幾留意嘅，因為莫耶斯我諗搞十幾年波都未冇乜點真係冇乜點試過三日踢一場波嘅。咁你頭先舉咗個好。個 point 咧就係話，我諗佢同老費有樣唔同嘅，係我同意嘅。伊雲斯其實係可以出嘅。你講緊伊雲斯同老費嗰個道行，即係嗰個差別喺邊度咧？就係計數啊，即係個領隊可唔可以計到一隊球隊塌塌陷啱啱好贏到對手就得咧？費格遜以前就成日都係嘅，間唔中會計錯數啦。咁但係大部分時間係計啱嘅。咁你起碼就可以俾到啲球員去投啊。咁但係我哋唔可以 expect 呢樣嘢，因為莫耶斯真係冇呢啲咁嘅經驗。咁所以就係話今屆你會見到可能有啲老嘅球員會吃力咗咯。因為譬如話，喂對水晶宮我又唔輸得嘅，即係喺莫耶斯心中。然之後跟住對利華我又唔輸得，因為樣樣都係第一次嘅，好多第一次咁嗰啲第一次全部係壓力咁佢，咁所以你又要啲老鬼就要踢。踢得好密啦。第二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壽司仔啦，都係嗰句㗎啦，只係見到佢可就出返嚟啦，太冇乜啦。 OK， 仲有就係話佢真，我哋仲未揾得翻一個多蒙特嘅壽司喺度啦。喺曼聯踢咗季有多咧，其實都係都唔知佢踢乜嘅。咁我諗個問題其實就係、是、成無論以前費格遜又係，或者而家嘅暫時莫耶斯都係得一場未知啊。就是、你好少見到佢要求即係呢、這個。壽司咧踢翻入即係深啲嘅淺啲嘅、嗯，即係好多時都係要佢喺個中場嗰度攞波，其實冇用嘅。你見到壽司攞咗個波，就揾佢附近隔離阻緊最容易交嗰個人，就一腳就交咗。咁然之後跟住佢又唔知做乜嘅啦。咁啊、嗯，完全冇乜作用可以發揮嘅。譬如話，仲有同朗尼啊，或者同阿雲佩斯嗰啲磨合，其實因為機會太少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係未來要解決嘅問題啦。 同埋基本上成場本港穿身師除咗喺有幾球波係獨到少少之外、嗯、基本上個全場都係半隱形狀態嘅，即係佢除咗嗰幾球之外，佢其實大部分時間都留咗喺中場嗰度咧，即係靠後少少去做一個逼搶啊， 嗯、 去 hold 波啊，即係呢個唔係鄉村真師嘅 style 嚟㗎嘛， 佢做唔到呢啲嘢㗎，佢做唔到呢嘢㗎。 莫耶斯根本就係唔，佢根本我懷疑佢究竟知唔知鄉村真師來做咩嘅？我真係好懷疑， 未必知啊，佢可能都係輿論壓力，咁所以呢場波咪擺佢落去咯。 同埋佢有都可以幫莫耶斯講少少啦，因為始終你話古信啦，德甲球隊鄉村真師有呢個經驗，可以擺佢落去試下。 係啦，或者多個元素咧，因為佢熟德甲嘅球隊啦，咁啊一個南，所以嗰場波一個南韓就係、是、一個日本，但係兩個其實都冇乜表現嘅。咁你又至於新買翻嚟嘅費蘭尼咧，你見到就是。絕對係有作用嘅，即係嗰個譬如話你見到第一就係殺停嗰啲波咧，嗰、嗯那個咧其實費蘭尼做咗好多嘅、 嗯， 做咗好多嘅，係啦，咁就拍住卡比卡，暫時一對好嘅組合嚟嘅，睇、 嗯、 下可以頂得到幾多場波啦。有你有冇有阿迪有冇咩補充啊？即係對費蘭尼，睇咗兩場 ，OK 嘅、啊，即係都係嗰句一路都講緊嘅，就係話Cavery 搭住阿卡比卡呢一個咁嘅中場中呢一對拍檔。是頂唔足六十幾場嘅、 嗯， 即係嚟咗一定係有用 ，OK， 同埋佢嘅級數可以即係叫做頂到下嘅、嗯。你物力佢頂廿零三十場搭住卡維克應該 OK。第二樣嘢就係話，咁你可以就係話中間有個替補有得換啊嘛。就算可能其中可能嚟緊兩三場嘅 Cavery 搭住費蘭尼都好，咁卡維克可以投啊嘛。 嗱，但係其實呢度 Cavery 有少少補充㗎啦。咁因為嗰個版主喺 Carrington 做過啦，咁我之前都喺節目提過嘅。其實 Cavery 嗰個體能數據咧，佢喺曼聯成個 squad 入邊咧，佢係排。尾二第尾嘅、嗯，即係佢係只係比鄉村真師好 更加需要輪換， 所以 要 輪 所以其Cleverly 你唔好 expect Cleverly 可以踢足九十分鐘或者係踢好多場咯，係啊。 但係你話費蘭尼而家打呢個位落去嘅時候，咁嘥咗佢一啲嘢咯，嘥咗喺愛華頓就係後上殺嗰下啦。係咁、基本上你而家穩住佢，好似係鬥住一個防中嘅角色去打嘅話，咁好啦。咁你究竟殺，因為你而家後上殺嗰其實有幾件係可以俾你用嘅、嗯、，OK， 攞嚟可以移翻後少打呢個又得，真正壽司仔就應該打嗰個位嘅，即係搭阿雲佩斯喺最後邊後一格嗰、那個，咁、呢個係要莫耶斯再擺咯，咁但係短期內 OK， 可能我哋一陣都會講啦，嚟緊嗰場 OK， 唔使一陣啦，而家就講㗎啦， 就講嗰場， 跟住 有用嘅，一定係頂得到下嘅， 本周嘅大戰啦、啊，曼切斯特打比啦，曼聯就會作客去呢個曼城啦，星期日晚嘅尾波嚟嘅， 11:00。 係，俾阿嘉賓講下先，迪亞斯。 呢場波嗱講個比分先啦，我覺得個比分會開大嘅，因為點解咧？嗰條防線咧，其實兩隊條防線咧都係 好性感， 十分之性感啦。曼城條防，曼城嗰條防線就 ，OK 好。 跟住嗰條防線就其實有消息話高柏尼會復出啦，咁 唔係復出咗啦， 復出咗啦已經， 佢啦，係啊，已經係佢打正選啦。 OK， 高柏尼復出咗， 對住呢個維陀利亞嗰場佢打正選㗎、 嗯。OK， 咁高柏尼復出咗啦，咁其實曼城嗰條防線係可以相對上其實應該比曼聯更加穩陣啦，因為高柏尼始終喺度。咁同埋點解會去話開大咧？嗰條中場曼城嗰條中場咧，其實都係嗰啲揀波踢啦，今場波一定會搏盡㗎啦。我覺得就係、 是、我中意呢個揀波踢，咁呢場波咧毫無疑問佢一定揀。 係啦，咁啊一定攞嚟踢㗎啦。咁呢個真係我覺得係費蘭尼嘅考牌戰啦。 係啦，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哎呀唔係喎，曼城最近即係對侯城啊、對士篤城嗰啲冇料到喎、啊。 好似利物浦咁啫嘛，其實都係 睇呢啲啊，係睇係啊，即係同埋就係話幾樣原因啦。第一就係你講咗啦，揀波踢啦，咁呢啲大波一定揀嚟踢啦，嗰啲係 star 嚟噶嘛。第二咧就係話。 你又調翻轉睇啊，曼聯睇唔睇得翻好似侯城或者史篤城嗰家爛仔波咧？唔會多咗個費蘭尼會爛咗好多咯。咁所以就係話預期嗰啲空位係會多咗好多啦喺中場。咁就同埋嘅就係、是。我會預期對曼，你今屆你睇到佢曼城咧會有兩個樣嘅，第一個樣俾到我感覺就係、是、第一場對紐卡素嗰個樣就係、是、好多走動嘅，哇！如果佢好多走動嗰陣時候對波係好犀利嘅，但係跟住嗰幾場波，譬如話對住輸俾卡迪夫，跟住好辛苦贏後城，跟住和埋史篤城嗰三場你睇到唔喐嘅曼城嚟嘅，咁問題就係你先搞清楚呢場波佢對波係喐唔喐嘅先，咁我覺得就 一定喐㗎。 一定喐嘅，同埋你見到對域陀利亞嗰場波，其實有少少係塌班著某一啲人啦，譬如話傷愈復出嘅金賓尼啦，或者仲有咧就係再俾多少少熱身俾拿斯利，唔好暫時嘅拿斯利嗰個 form 係我覺得係向好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喺左邊後上冚入去嗰個咧，佢可以喺嚟緊嗰場大波裏邊咧。會可能會做到啲嘢，問題我只係會有少少擔心嘅，就係嗰個防中位咯。你仍然會見到嗰個 Yaya Toure 咧係幾不受控制，踢到好似一個即係進攻中場咁樣。咁所以變咗後面其實就防中，另外一個就會係啊邊個啊？ 查維加西亞啦， 唔係 費蘭迪奴， 費蘭迪奴係啦，查維加西亞你唔使睇啊，呢個有排我諗即係搞翻掂嗰啲狀態先啦，上陣機會不足啊等等，咁啊，所以都係一個單頭即係一件喺後面掃嘅啫，咁啊Yaya Toure就，但係咁樣咯，但係換轉就係話個進攻能力就會強好多，因為Yaya Toure會不斷係咁上前，你見到對域陀利亞嗰場佢直情係收唔到掣，咁啊。 但係講翻曼聯嗰方面啦，嗰條、 okay. 即係你睇得出，其實今季都踢咗成六七場波啦。穆耶斯條 form 咧，其實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是、打兩邊，基本上佢中間咧完全係零創造力嘅，即係零滲透、 啊， 完全係中間冇啊。佢中間落嚟轉邊啊，搏腳嘅咋，佢死打兩邊，勾斬到埋去，副碌撞棍撞入啊，算啦。 然之後就等啊，雲佩斯發 揮啊，跟住等嗰啲free kick 啊、角球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今屆嘅曼聯其實是 underdog feel 啊，你覺唔覺？ underdog feel 啊， 係啊，即係佢打，即係無論佢打啲中型班又好啊，即係頂級嘅，即係。 因我諗你有咁嘅感覺係因為我都講過就係、是、攞唔到咩 possession， 好、多 就算攞到 possession 都係唔識做。 即係除咗上一場對利華古信， 係啊係 嗰、 啊、 場波咧就叫好翻少少啦。咁我哋成日都強調就係你攞 possession 嗰個好緊要嗱，呢個就係咧但係即係又岔開少少講啦。就是譬如話上個禮拜嗰場阿記嘅贏波，贏呢、這個阿記贏咩啊？贏呢、這個 阿記贏新特蘭 聯賽贏新特蘭。 新特蘭 OK 有一個問題球，即係 Sena 嗰球波，跟然之後咧就曼聯呢邊都有一個楊格就不斷係咁入去個禁區度就 跳水、 就插水跳水又好啦，乜都好啦。咁、然之後我哋個 Facebook 入邊其實都有個阿 Tom 哥咧就開條 thread， 咁佢就買咗阿老蕭翻嚟咧就即刻識打4-4-2-4啦，雲家好勁，咁然之後跟住咧大家就喺度又。就引起廣泛嘅討論啦，咁我都表達下我意見啦，我只係想講嘅就係話，我哋點解成日會踢波強調個 possession， 同埋踢波有強隊弱隊之分呢？首先就係話一場波你要贏係好多好多因素啊，成日都講，唔係話你真係用錢買曬啲球員返嚟好有實力你就一定贏波、如果係咁呢足球就冇乜趣味。咁、你入面我哋一場波入面嘅 factor 好多好多，其中包括嘅其實都係有點樣去壓個球證啦、啊？跟住仲有就係個領隊點樣俾壓力俾球證啦、啊？即係球證其實有時係要嚟壓嘅。咁你啊，譬如楊格呢啲，我哋啲大家都清楚，楊格都冇乜料到啦。唯一嘅作用咪就係呢個作用咯，咪入去禁區度三番四次係咁壓，咁咪俾佢壓到咯。咁然之後跟住你話喂，哦阿仙奴啊，又咪又係4-4-2-4。4-4-2-4嗰陣時睇波，你攞嚟抽水可以，但你唔好太過當真得唔得咧？喂，真係即係4-4-2-4唔係一個咩買通啊？我即係點講咧？我就好難去接受呢樣嘢，但係有我經常都講，喺每一個聯賽都有咩叫班霸先，首先。喂，班霸係大家都唔想去輸嘅，有陣時係包括曬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當時嗰個足總啦、或者係所有，仲有就係、是、喂、那個班霸喺個主場度，球迷亦都一會同一時間俾壓力個球證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然之後你係會有偏幫，因為個球證都係人為嘅因素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不能即係你可以即時我都有抽阿 Steven 水，即係話喂有四四二四，但係阿仙奴贏新特蘭，絕對唔係因為淨係嗰個四四二四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有時啲嘢，即係有時見到啲網友喺度拗到，喂你不能太認真嘅，即係四四二四係就真係攞嚟抽水嘅啫，大佬。 啊唔係，即係我諗咁樣講啦，即係認真啲咁講啦。如果我評論足球呢樣嘢咧，其實球證嘅因素我就好唔中意講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因為球證嘅因素咧就。而即係將本身球隊嗰個強弱點啊，即係掩飾咗。 係啊， 好多人好多，尤其嗰啲球迷都係咁樣嘅。同埋好坦白講，我成日都話啦，球證都係血肉之軀、啊，即係如果你自己做個球證咧，你知道做球證其實好辛苦嘅，其實。 同埋我要補充就係咩？點解你成日會覺得點解成日覺得喂曼聯會受惠，或者有陣時巴塞隆拿西甲會受惠，或者係拜仁係你喺德甲亦都會受惠啦？你今個禮拜歐聯又冇人講㗎、 啊， 拜仁都有球係越位嚟㗎入波。擺、 啊、 曼聯對利華古信嗰球啊，第一球嗰個波都係先越位，華倫後衝門。咁你又唔見你人講四四二四？喂，喺歐聯都有四四二四，咁你又唔見你咁講、 哦？ 我想講嘅係乜嘢咧？喂！受惠嗰隊球隊梗係有一個特色嘅、就係佢一定係隊強隊，佢攞住大部分嘅 possession、你要記住足球嘅球例大部分都係保護進攻嗰隊球隊， 係呢個係嘅。 你防守嗰隊或者成日搶波嗰隊蝕底㗎、因為喂，我攞住個波我先有插水啫。如果我係對 underdog， 我點插水啫？我無端端個後衞自己插咩？ 係咪先？ 咁你所以你冇得屌噶嘛，大佬 嗰陣時， 你攞嚟屌啊係 。我唔同你拗你啲歪論。不過 anyway， 我淨係想講一樣嘢。 歪論。 當日呢個 fact， 我去講嗰個 point 咧，我唔係同你講咩四四二四或者一個樣嘢，我淨係得一個 point 啫。求證得呢樣嘢咧，喺好多萬迷心目中咧，呢個係天經地義嘅。OK， 但係我就覺得有樣嘢就話、 是， 唔使一場波，即係啲萬，即係我好似我回應翻 嗰 邊。 我見你嗰個 friend 嗰個 Tom 個阿 Tom 呢位 Tom 哥哥咧係一個萬迷嚟嘅、啊，你哋可以 check 佢 Facebook、 啊。 或者如果你覺得我係咪都入萬聯數萬迷數嘅話，我真係話俾你聽。喂，嗰場波，你真係就算我真係咁講，就算嗰場波啊，我當追翻二比二啊，我肯定萬阿斯華一定唔會輸啊。 啊 ，Alice 一定唔會輸啊！ 要撚大聲喎、啊、你！ 真係，問題係你哋自己啱啱一場早場攞完著數，你走去抽其他球隊水，你呢啲咪就係你萬迷、 啊。我想講兩樣嘢啦，即係因為嗰場波，你如果你話四四二四咧，對老蕭嘅助攻俾阿 Giroud 啊，或者早段阿仙奴踢得幾好啊，嗰、那個咧係即係侮辱咗，因為嗰個焦點真係未必係淨係喺嗰下度。 係一 定。你話以 OK 嗱，我哋隊波，我承認係有即係有球證偏幫曼聯嘅，歷年喺老費年代大部分都係。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嗰、那個你唔啱聽都係咁話，嗰、那個係老費嘅影響力做出嚟㗎嘛。喂，佢係故意做添。咁我話俾你聽，二十個領隊係都佢做到啊嘛，你吹啊，係咪先？ 喂， 唔係啊，嗰、那個係 江湖地位， 嗰、那個係 factor， 唔係江湖地位好乜都好啦，嗰、那個係個 factor 嚟噶嘛。喂，唔係我想話俾你聽，莫耶斯做唔做到啊？做唔到㗎。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你睇今季嗰啲好多已經再唔會偏翻落去 曼 聯嗰度啦。即係如果你話喂，你又嗰日楊格做四次啊，先有一次啊，屌你！ 咁同埋 係咪先？都係頭先咗彩。你都傻啊！因為要呃以前，你可能呃一兩次已經呃得到翻嚟啦。即係換咗個領隊就會有呢個分別。 同埋補充多樣嘢啊，莫耶斯嗰個訪問，即係賽後嗰個訪問咧，其實佢講咗一番我覺得作為一個曼聯領隊唔應該講嘅説話嘅。 例如咧， 佢就話楊格即係佢話我覺得楊格係插水嘅，即係我同埋 佢咁講啊， 係啊，同埋我唔認為 係 傻啊嘛，條友。 同埋我同埋佢話 傻咯啲嘢， 即係我覺得你身為一個曼聯領隊 ，OK， 就算你明明自己柒咗錯咗嘅，你都唔會去自己踩自己噶嘛，你應該都係死撐噶嘛，但係你係代表隊波嘅喎。 係咪？你好老撚肚啊！你咁樣真係冇體育精神。 啊、 喂，打踢波係咁噶嘛？即係 即係呢啲嘢係冇辦法嘅。 冇啊！ 即係呢個係足球嘅一部分咯。係 啊。 咁我即係希望大家會明白啦，即係4-4-2-4咧攞嚟玩下就得。但係你要攞嚟喂好認真去解讀一場球賽，唔係冇。有就唔同咁講法㗎啦，即係個 benefit 啊，或者個 privilege 就會多過對手㗎啦嘛，一定係咁㗎嘛。 唔係頭先即係未撇翻一場波講啦。即係其實近呢幾場波話曼聯嗰個發電機喺梁翼度啦，係嘅。咁但係我諗留意翻，特別係呢兩場啦，即係啱啱歐聯同埋上週英超嗰場，朗尼嘅作用唔可以忽略咯。 哦，呢、這個唔使問。 即係你唔係當你呢場波，我覺得係幾得意嘅係，假如佢真係擺翻朗尼打正選，搭住可能即係可能會褪後多一格去打嘅時候啊，我未至於睇到咁灰嘅就話冇錯，曼城當然會揀波踢，但係。咁即係如果呢個陣容嘅中場線嘅話，係有力可以同曼城咬下嘅。 咁就要留意一翻一樣嘢，就係朗尼呢個球員呢，其實呢兩場波 OK 冇錯，佢的確係踢得好好，你話好好。但係其實佢有啲位呢，佢其實你睇得出佢係冇火嘅，佢係冇一個入波嘅慾望啊，甚至乎一個進攻嘅慾望。即係其實有一兩球單刀嚟嘅，佢可以自己起腳嘅，佢都唔起腳。 我又聽明你講咩，不過我諗要俾少時間佢啦，因為我諗啊，你睇到啊，即係譬如佢同球隊入邊，唔係同隊友嗰、那個。嗰啲貌合神離啦，慢慢你要用翻佢嘅入球去 飆 屈翻啦。你有見到啊？譬如話入咗波慶祝啊，冇乜佢份啊，或者佢入咗波，其實好多隊友啊，好慢先走過嚟同佢慶祝啊，之類睇到嘅。其實要慢慢俾佢飆屈翻啦。即係我諗佢個入邊個喺入邊個 squad 入邊咧，嗰、那個relationship 要慢慢去再建立啦。或者仲有嘅就係、是、佢你要記住，佢暑假係冇乜點。training 啊等等所有嘢嘅，即係喺嗰個風波入面，咁啊所以慢慢要俾佢 pick up 啦，但係的而且確就係唔使再講啦，冇佢同有佢 爭好遠 係兩回事啦。俾阿琴妹講講啦，嚟緊嗰場波你自己嗰個睇法啦，嗰場大波。 嚟緊嗰場其實我今季都有睇過下曼城嘅，咁我就覺得我咁啱就睇嗰幾場，係梗係好難睇啦。 其實我都係嘅，真係嘅，真係好難睇曼城嘅真 係。咁跟住睇完咧，其實我咁啱就唔好彩睇嗰幾場都係悶嗰幾場，咁已經睇到拗曬頭。其實有一場我成日半場我喺餐廳睇就走嘅，咁但係嚟緊呢場我覺得要留意咧，同唔知同你哋有咩一樣，我覺得係朗尼咯。是啦，咁其實我覺得佢今場係會可以攞到入球，反而你個話文佩斯咧，我就唔 英超入球方，英超入球方文佩斯真係英超入球方， 係啊，真係我就睇淡啲。 Overall 咧，咁你覺得我哋隊波會係贏啊？ 我一定話佢贏㗎， 一定話贏， 一定係咁講嘅， 即係都係一定唔理性㗎。咁好啊，時間差唔多啦，俾阿迪亞，俾阿迪亞，李亞斯講埋啦，你個預測係點樣先？ 我預測曼聯一定，我係覺得曼聯贏啦。OK， 呢場波可能會贏3-2，甚至 3-2。 或者是2-1， 唔 係 嗰十分鐘 入 啦， 係 啦， 十五分鐘，等等 ，3-2，係 ，OK，咁啊，仲有冇阿迪啦？阿迪係點啊？你係好友嚟㗎呢場係嘛？ 我要曼聯咯 ，OK， 我揀要曼聯咯 ，OK， 係啊，我要二1-2啊 ，OK， 1-2啊， 我都係曼聯，我揀曼聯嘅首入朗尼， 我真係覺得我真係覺得同埋莫耶斯即係要講多少？莫耶斯可能嚟緊嘅係對阿仙奴、對利物浦會蝕底，但係調翻轉嘅係對曼城同車仔係唔會蝕底。 好。 師兄唔會有咩？唔會對呢場有咩預測㗎？係咪應該都？ 我睇一個坊間嘅 有咩睇法？ 一個預測啊， 係 咁就係佢俾咗個比數就係3-1，就係曼聯贏嘅。3-1。 哦， 係啦。咁 唔係咩？點解咧？球員噏不過線過出嚟都得嘅喎，咁樣。 唔係，即係佢基本上就係、是、第一就係好睇翻就係、是、曼聯最近30場英超裏面有27場咧就未輸，又即係有其中一個賭波公司咁樣嘅評論啦。咁就另外就見到其實睇翻咧，即係呢個網站所 即係提供一啲嘅球員表現咧，就似乎曼城嗰幾個嘅攻擊中場球員嗰個嘅評價都好低，譬如拿斯利啊、阿古魯啊、拿華斯啊呢啲，但係似乎由費蘭尼加入咗之後嘅曼聯咧，就真係喺嗰個嘅即係成個嘅攻守嗰個嘅即係結構上咧，係會比冇費蘭尼之前係好啲嘅，因為始終費蘭尼我都成日講啦，佢就比波比較大路啲，同埋咧防守上咧係的而且確幫到隊波嘅，咁就所以同埋朗尼咁 fit， 咁就我覺得費蘭尼就唔使上咁多嘅，反而鬥翻後咧就仲好，就俾朗尼自己去搞啦。因為其實睇翻對利華古信場波，朗尼係打得好好嘅，其實講真， 因為後邊放心咗啊嘛， 係後邊放心咗， 後邊放心咗啊嘛，最重要係， 係咁， 佢唔使翻咁多後， 係咁，所以就我個人就覺得其實就如要真係要睇曼城出咩人咯，好坦白講，因為曼城始終都係 唔係約略都估到嘅。我一陣講下曼城啦， 再補充多一句，再補充多一句。莫耶斯對曼城其實嗰個戰績唔係話好差嘅啫， 係啊， 都係係啊，呢個都係要值得留意一樣。 嗱，我補充少少啦，即係講得太多曼聯啦。你講曼城嚟講啊，其實頭先阿 Darius 都講過啦，喂要留意曼聯嗰個發電機會喺兩邊。咁啊，其實今屆嘅曼城何嘗唔係啊？都係我覺得都係暫時。你睇到嘅嗰個4-2-2-2嗰個陣式咧，其實都係令到曼城嗰個發電機移咗去兩邊，特別就係如果你睇到好幾場曼城嗰啲賽事咧，其實左邊嘅攻勢咧係突多嘅，因為左邊咧你發覺嗱打好多預期其實都係阿古魯搭迪斯高啦，如果冇乜嘢變動，咁啊呢兩個球員好中意會即係我諗，因為唔知係咪嗰個腦。有啲構造嘅問題，咁好多時都係即係偏左走嘅，尤其是迪斯高都係 左傾 咧，左傾即係有時會走，如果佢走兩邊咧，佢一定都會走翻左邊，然之後就中間有球員冚上去，咁所以左邊係多人搞事嘅，即係譬如話拿斯利又喺左邊啦，迪斯高又係啦，阿古魯如果要走嘅都係多數會走左邊嘅喎，好多時都咁左邊嘅攻勢會多啲啦，咁而家右邊你不可忽略咧，就有時就單頭做嘢就係拿華斯啦，咁拿華斯嗰邊其實就齋出。咁所以其實我唔知得唔得，但係個關鍵就係話曼聯個後防頂唔頂得住，即係曼城兩邊個側擊啦。咁你預期其實曼城嘅，就係呢個左閘就係艾夫拿啦，要頂呢個拿華斯啦。咁啊，見仁見智啦，頂唔頂到？咁啊，我哋曼聯右邊嗰邊咧，其實就 Raphael 出得啦， 未出得， 出得啦，出得啦，出得啦，復操緊嘅啦，出得啦。 個態有幾多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一個冇腦嘅宗師又踢過啦。咁啊，近排一兩場就史摩靈又 係 嗰個位啦。咁無論史摩靈或者宗師，咁我都覺得就係唔會太有，對我嚟講就唔會太有信心。 但都唔使咁擔心嘅，因為前面有個華倫西亞， 有華倫幫下手 咁樣。 O K， 咁啊係咯，睇下華倫可以幫得幾多手啦。咁啊莫耶斯都會鍾意用華倫嘅，暫時嚟講。咁所以就我諗就係、我嘅解讀就係話，其實大家都係睇兩邊側擊。咁啊中間其實就中間就曼城會輕輕可能稱高少少，因為有個丫丫拖連，有個丫丫拖連咁啊。中間曼聯仲更加冇，咁所以咧我咧就即係我都係又係講真心話啫。我上嗰場啊信曼聯應該係贏呢個利物浦，咁我香咗啦。咁呢場波其實我就覺得咧，曼城係應該贏曼聯。 OK， 賴嘢。 好嘢。 休息一陣好嗎？翻嚟我哋有第四節講下嚟緊嘅賽事。